想要拿什么缅怀？ 感都是

会绽放，与你无限微光。不要烟火，不要星光，只要温暖内心的想法，角落是你不曾懂的远方。也许我